领奥莱。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二环开阳桥至玉亭桥西向东的方向，南三环阳桥到方庄桥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每个星期第一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在一周音乐大事记当中，一起来回顾在之前不同年份当中，以这个星期为节点发表的唱片以及发生的音乐事件。你好，我是耿化。那首先说到的是八年前的今天，2010年的1月15号，罗志祥第七张专辑《罗生门》发表。大家都知道，罗志祥的专辑总喜欢秀，比方说《达人秀》《催眠秀》《Spy Show》，而这张专辑虽然名字不带秀，但是主打歌却叫做做爱的主场秀。 气温太糟了，难过，经济场面观众太多，欢声雷动，都爱没做过，谁在听我，快说，来点掌声也不为过，我想打动你的心里头。 一壶喝小酒，黄色不木摇动，我和你沾两口，等等看是谁先主动，给我一点笑容， 来自罗志祥爱的主场秀。说到八年前的这张专辑，名字原本真的是爱的主场秀和罗生门二选一，可能是不太想总是秀来秀去的，让大家对这张唱片一下子就下了定义，那最终选择了罗生门。好，继续来看2009年1月16号，张靓颖带来了第三张专辑张靓颖 at 音乐。除了有张亚东和郭亮、司徒松打造音乐制作之外，还有著名填词人娃娃来担任专辑统筹。那娃娃也为大部分的歌曲填词，规划歌曲的表达以及整体的概念。而张靓颖也凭借这张专辑，在2009年度中歌榜上再度获得最佳女歌手大奖。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作词，陈品颖作曲。 距离不是深意思，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曾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 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失去我。 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和当年相信音乐力捧的新人严爵一起合唱的《没有如果》，收录在2009年1月16号发表的《静茹情歌别再为他流泪》专辑。这是梁静茹的第10张专辑，这首歌入选了2009年度中歌榜金曲，而梁静茹也凭借这张专辑再度获得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一周音乐大事记，在听过了2009年的唱片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去年2017年1月16号谭维维《春夏秋冬四季概念 EP 的最终章冬藏发表。下面我们听到的当中这首歌叫做《一箱子云朵》，谭维维和制作人刘嘉宁都参与了作曲，而担任作词的是编剧作词人玉江，她也是原飞鱼秀 DJ 玉州的姐姐。 最痛，左手边数一万里的错过，右手一把红颜生的时辰，一辈子又一辈子的浪费，换一双一万年不撒的手，无名之上有盘旋的山，是些石头和狗，名额是从天而降的瀑布，双手去碰着却还是会漏，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Thank you. 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 听到的是2001年1月18号发表戴佩妮的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怎样》。佩妮曾是以 EMI 最年轻全创作歌手的身份出道，而时隔一年的这张专辑呈现出的是她更为成熟化的一种创作和演唱。这首《怎样》也是提到了世纪初的华语流行音乐被大家深深记住的作品了。在去年叶蓓发表的《流浪途中爱上你》是她9年磨一剑的专辑，而下面要说到的就是2008年这张《我要的自由》。在这之后9年当中，叶蓓不断地感受生活，才有了去年这张很有情怀的唱片。但是在这张《我要的自由》当中，有这样一首歌是马条写的，我们就来听这首叶蓓所演唱的《花儿》。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5到-4度，川渝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京味话剧《牌坊》目前正在新一轮的热演当中。这部剧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同时展现北京独有的手艺人在乱世之中的风骨。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原创民族舞剧《唐卡》将在保利剧院上演，会把唐卡这一藏族特色绘画艺术形式搬上舞台。舞剧《唐卡》讲述了青海热贡地区的唐卡艺人前一世、又一世、这一世三生画唐卡的故事。那里的唐卡因为色彩鲜丽，从艺人员众多，绘画技法精妙，被誉为唐卡之乡。本周三到本周六，大型神话木偶剧《真假孙悟空》将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上演。这部剧取材自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讲的是六耳猕猴变成孙悟空的模样，寻衅滋事，处处和唐僧师徒作对，最后假孙悟空的本相被如来佛祖识破，并收服了他的故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过往年份当中1月15号到21号这一个星期发表的专辑。首先我们听到的是2000年1月18号发表林忆莲 S 专辑，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她翻唱 Lina Morning 的这首我坐在这里。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2000年一月十八号发表的林忆莲 S 是她加盟维京唱片的第一张专辑。刚刚听到的是最被为广为传唱的《至少还有你》，这也是音乐人 David Chan 在流行歌坛最被大家熟悉的一首代表作了。除了这两首歌之外，还有像《盼你在此》《没有人抽烟》《失踪》等等，可以说几乎每一首歌都是非常好听的佳作了。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健正式单飞之后第二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为你而来》。乐队化的编制包容着浓浓的民谣式的情怀，清澈动听，余音绕梁。 理想 李健的《为你而来》，这一时期的李健褪去了水木年华时期纯粹校园民谣式的表达方式，郑钧、于洋他们等摇滚音乐人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而这张专辑更是由E乐队来制作编曲，呈现出了轻摇滚的律动。一周音乐大事记，关注到1月21号，一位歌手如果可以得到一首绝佳的代表作，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而在13年前的光良遇到了。2005年1月21号发表光良第三张个人专辑，这首同名主打歌《童话》。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

这首深情忧伤的他的歌 Song for Anita 来自于陶喆2005年1月21日发表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张专辑里还有像《中西合璧》的苏三说、《孙子兵法》，以及他写给妈妈还让妈妈很不高兴的一首歌叫做 Catherine， 因为妈妈觉得陶喆写了个人的隐私所以不高兴。好，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2011年1月21日，叮当未来的情人 Soulmate 专辑发表，他分身成为十个同龄女生，每一首歌诠释了一种心情姿态，用到了 Soul Rock 和 Britpop 等不同的曲风来演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个人最擅长的灵魂抒情曲风，我们来听这首《一半》。广告转身回来，本周新歌推荐，我们稍后见。 喝酒的伴，一起看电影的伴，早午晚餐的那个伴，朋友不能留得太晚，明天要上班。唱 K 的伴，一起去旅行的伴，听懂我的笑话的伴，我的生活只差那个人就美满。快乐剩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喝一碗汤，心怎么都这张被单，这张睡床，再舒服都觉得太宽。哦，好，没人分享，幸福就只剩一半。就算把日子都填满，节日却提醒我孤单。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新的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 欢乐上班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一。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通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请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蔡健雅《贪图》。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 新歌二号爱一良《无数个我》。 我的脸孔总有什么。 新歌三号袁咏琳《你想娶我吗》。新歌四号王凯往事流淡。 低头凝聚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 新歌五号黄君泽循环。 请肩上的双手一次的演奏。 新歌六号群星红海行动。新歌七号望母随。新歌八号其一失眠的狂欢。 那就不要睡了，让我嗨起来吧。 新歌九号呼日乐夫任性。 任性的说别谁都不说。 新歌十号朱小鹏赵韩英子眼睛。 眼睛把一切都放弃。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欢迎来到本周的新歌推荐。2015年，蔡健雅用高冷颓废的电子乐推出了专辑《失语者》。2018年1月12号，她推出了最新 EP《Cherished 割爱》，将为他人创作的两首歌曲呢，自己拿来重新演绎。当中这首《贪图》就成为我们本周的新歌一号，用《贪图》来描写对美好幸福的渴望。身为创作者以及制作人，蔡健雅很会通过音乐来制造气氛，就像漩涡一样。这首歌依然很适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作为单曲循环播放。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 热寒冷，变寂寞也成了根本，也幽默也残忍，飞翼的泪飞痛恨，我看过那个午夜的脸孔，听那呜呜呜呜，有人在哭。我的脸孔 艾怡良为网络电影《杀无赦》所演唱的片尾曲《无数个我》，由他作词，联合他在歌坛的同学蔡明佑作曲，以渐进递增的情绪呈现出了因为爱情分裂而出来的无数个我。在最近，艾怡良出现在了张惠妹、徐佳莹的专辑当中，在我们榜单上也有他创作的歌曲，而他个人专辑还未浮出水面，一贯两年一张的他有望在今年推出新作。那下面这一位女性创作人也是好久不见了，她最近一张专辑是2015年的 Fight for Love， 2009年出道的时候在中歌榜颁奖典礼上她是弹着钢琴的邻家女孩，2011年 To Be Different 真的是不一样，开始转型往唱跳方面发展。而我们听到的新歌三号依然是主打舞曲的风格，小女生也彻底长大了，听听歌名非常直接，你想娶我吗？她就是袁咏琳。 蒙上眼，上了肩，跟裙上的天使笑得淘气，橱窗里的秘密对着我笑的你都是甜蜜，爱是一本羞涩难懂的日记，自觉甜的鲜艳欲滴，我们牵手走过无数的黎明，是一个景色美景。

眼向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全部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全部重来吧，杀出人海茫茫。 新歌四号，这是演员王凯为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所演唱的这首推广曲《往事流淡》，结合电影讲述了英雄坚硬外壳下柔情的一面。其实早在王凯在跨界歌王亮嗓之后呢，高晓松就有意和他签约唱片约，并表达希望以后呢可以合作一整张专辑。但是从他和周深合作来看呢，和高晓松的合作需要耐住性子，因为他向来是慢工出细活了。新歌五号呢，同样是一首 OST， 这是黄君泽为电影《时空终点》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循环》。黄君泽有当练习生的经历，并以组合 Zero G 成员出道，2016年推出了 solo 单曲《零起点》。在近期，他参加歌唱比赛当中，都是以嘻哈歌手的身份出战。用这首歌，他想证明嘻哈歌手同样可以驾驭抒情作品。新歌五号，黄君泽，《循环》。 上光，这旋律循环它走，无所依无影踪，在空中是雨中反复走，冬季都累

本周冠军曲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 Kiki 复演白夜行。 可是还想和你。 第19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当黑夜问白天，当路灯熄灭，灰色的人间。 第18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17位周深蓝色降落伞。 我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里那么孤单。 第16位徐佳莹言不由衷。 愿你永远爱他。 第15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第14位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 第13位蔡依林什么什么。 哭什么笑什么，和你相亲相加我们百合百百加倍完美。 第12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第11位张艺兴是一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诗情画意、yeah, 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身上也从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yeah、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本周新歌推荐，来到新歌6号，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第4首 OST 了，这是群星为电影《红海行动》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中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临危受命前往非洲解救中国人质的惊险故事，用这样一首气势磅礴的作品，也呈现出了热血男儿的英雄本色。 上列队起航，准备起航，离开军港，奔向海洋，开始巡航。 完美表现才能搭配这个称号， 在我肩上带满那些特殊荣耀， 随时等待被需要。 时空守护 在先，有我们捍卫这片浩瀚波澜。 敌人的话多尖，哪能躲得再三进阵？火眼来不及眨眼， 一击必杀，只在瞬息之间。 感情情愿用滚烫的热血换来安宁的家园， 不畏艰险。你的名字虽然平凡，人民永远纪念，和平是最好的纪念。 时刻守护。 多云漫长，故事还未完。渐行渐远，下点结束，一起走过的路，不问戏多少，爱随而安。啊，时间不 七号，这是藏族歌手旺姆的最新单曲《随》，由他本人参与创作。这首歌的格局很大，以宇宙的浩瀚来对比人的渺小，以回归内心的方式唱出了一种坚韧和勇气。身为新一代的藏族歌手，旺姆用现在流行音乐的语汇，结合到藏族民族音乐特点，混搭出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而他携手容中而甲打造的专辑《天唱仓央嘉措》，也曾经获得美国的 Global Music Awards 全球音乐奖银牌奖专辑。好，继续我们本周新歌推荐，新歌八号听到的是民谣歌手其一的一首最新单曲《失眠的狂欢》。在歌曲当中隶属成长的烦恼以及长大的孤单，虽然在编曲当中加入了一些跳跃的元素，不过其一的唱腔依然带着一种伤感。这几年其一的发展很稳定，2015-16年推出了《这个年纪老齐》两张专辑，新专辑已经多首单曲曝光，也将择日整张上架。我们就来听本周新歌八号其一的这首失眠的狂欢。 恍恍惚惚翻侧辗转，把闹钟设在6:30，滴答滴答，每分每秒像个大脑里的定时炸弹，想随便找个伴道一声安，说早安太早，说晚安太晚，难不成今天又是一个失眠的狂欢？城市越热闹，人越孤单，多少人渴望一份安全感，白天故事一段一段，统统胡思乱想在夜晚，不忍心靠朋友两三，没借口找个人把酒伴，自己和自己纠缠，这样下去我要怎么办？那就不要睡了，让我嗨起来吧，一个人 爱难还，看不透的人情冷暖，梦想天天骂我太懒，平凡催我为不凡买单，可生活总要有些期待，虽然我偶尔不太勇敢，但总要乐观，即使一个人也可以很浪漫。那就不要睡了，让我嗨起来吧，一个人自由万岁，反正人生很短。那就不要睡了，失眠我很喜欢，既然孤单莫不如独自狂欢。那就不要睡了，让我们嗨起来吧，我们的自由万岁，反正人生很短。那就不要睡了，失眠我们很喜欢，既然孤单莫不如一起狂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什么？ 是新歌九号，库尔勒夫最新单曲《任性》。库尔勒夫呢，也是选秀的比赛常客，曾经参加过像《快男》《梦之声》等等，曲风呢是以 R&B 和电子为主，曾推出过《自由时代》《库尔勒夫 MYH》等唱片。今天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是一首冬日的暖情歌，通过描写眼睛，写出情侣之间那种含情脉脉和默契。由演而优则唱的朱晓鹏、赵涵英子带来这首新歌十号《眼睛》。 看似透明的眼睛，装满了眼泪的心。小时候你问我，为什么天生的心一闪一闪眨不停？ 沙子一般的约定，变成了美好回忆。无论开心还是有不如意，都一起呼吸。 眼睛 把一切都放进握紧你的手心，人群里面迷失总能找到自己。 眼睛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蔡健雅《贪图》。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 新歌二号爱一良《无数个我》。新歌三号袁咏琳你想娶我吗？新歌四号王凯往事流淡。 低头顶住生人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 新歌五号黄君泽循环。 请肩上的双手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